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是儿童节目《闪电传真 A》。 收睇 I Love 电视嘅闪电传真 A， 我系盖世佬 Lulu 姐姐啊！我哋呢个节目嘅重头环节，一石二鸟三重四得嘅小小大冒险家又要出现啦！好多小朋友咧传真咗个 A 字嚟，话想参加嘅。不过有啲小朋友可能冇听清楚指示咯，有啲人 send 咗个 B 字或者个 C 字嚟，唔得噶，系要 fax 个 A 字嚟先得噶，因为系闪电传真 A 啊。有啲小朋友系 send 咗个 A 字嚟啦，不过系 A。唔系 A 喎，弟弟，如果唔啱規格嘅，咁就唔好意思啦。我哋系唔会抽中你噶，因为你 fax 嚟嘅系 A， 唔系 A 啊，知道吗？嗱，有啲 fax 咧就系潦草 A 嚟噶，哎呀 ，sorry 啊，我哋嘅电脑入唔到潦草噶，所以系要写正佳，最好咧就用 HB 铅笔写添。好啦，听晒以上嘅指示之后，今次玩唔到嘅小朋友，下次要再传真嚟咯，知道吗？不过因为太多唔啱規格嘅小朋友都被抽咗，拣完之后只系剩翻两位小朋友入到选嘅啫。是啊，请他们介绍下自己先啦。第一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林欣，不要看我个人矮啊，其实我已经很大个的了，还很强壮添啊。所以呢，今次一石二鸟三重四得的小小大冒险家，我一定赢硬哥。 咁林一小朋友，你想做一石二鸟三重定系四得啊？ 我想做三重啊，因为我自己本身个 body 系有虫噶，条虫仲唔细添？唔系我话噶，系妈妈话嘅。佢话我生虫要食花塔饼啊。 好，咁林一小朋友你就做三重啦。 好嘢。 好啦，咁另外一位小朋友咧，你又叫咩名啊？ 点啊？ 你叫咩名啊？ 陈嘟，我而家要做三重，因为我都有虫啦。 咩啊？我先要就系做三重，而家我系三重哦。 我嚟得灵，可惜系三重。 我系三重，我俾条虫你睇啦嗱。 我而家踩死你呢条虫啦，咁我唔可以做三重咯？ 唔好啊，我好强壮噶，我俾条虫你睇下先。 你咩强壮啊？我先强壮啊！ 行 开啦，行开啦， 睇住先，我俾啲嘢你睇。 你变咗声先同我讲嘢啦！ 咩变咗声同你讲嘢？我而家咪讲紧嘢。 你变咗声先同我讲嘢咩？你讲紧嘢，你讲紧嘢就系变咗声噶啦！ 变咗声而家我， 哇、哦！变得咁快啊！ 系啊！ 咁可以同我讲嘢啦，有咩讲啊？ 冇 冇嘢讲啊，行开。 有冇咁多嘢讲？ 我打你啊！打打打打！ 你而家变咗声好威啊！你唔好以为你好威啊！ 小朋友，小朋友，唔好打交啊！ 又到你出声啦！ 小朋友系唔应该打交噶。 对唔住咯。 喂 ，sorry 咯。 对唔住。 系啦，唔系啦，唔系啊，陈都小朋友，陈都小朋友， 对唔住啊！ 你唔好打佢住啦，你又望住我讲对唔住，陈都小朋友，你过一过嚟先。 哎呀，又打我，佢挂住讲嘢，佢伸一句。 你过一过嚟先，陈都小朋友。 咩事？ 嗱，咁。 OK， 好好。 是不是啊 你哋打龙汤 是不是啊 喂林一啊我不同你争啦、嗯啊、我做二料啦你做三重你做饱佢啦。 点解啊你唔同我争啦 而家唔争啦。 点解啊喂你想唔想做三重啊三重好劲㗎好。 唔啦唔啦我唔做三重啊林一啊你是我咁好嘅朋友你要啲咩我梗係让你先㗎啦。我梗係唔做三重啦佢都傻傻地我变咗声㗎啦嘛。头先啊 ,Lulu 姐姐同我讲话鸟啊係食虫㗎仲可以一次过食三条虫添啊。我做咗二鸟我实赢硬三重啦。因为呢老师教我哋要礼让㗎嘛尤其是矮嘅人係要让下佢㗎嘛。让俾你啦林一。 吓咁神探一定有古怪啊！我都唔做三重了，我要做二料，我要做雀仔，雀仔，雀仔，雀仔，雀仔，雀仔，雀仔。 林一小朋友，我哋只系得一只二料嘅啫噃。嗱，不如咁啊，你过嚟先啦。 嗯，讲咩啊？你哋喂？ 哦， 听唔到嘅。 系， 咁好唔好啊？ 嗯，好啦，陈都啦，我唔同你争啦。我而家要做一石你做二料啦。 吓、啊？点解啊？喂二料好正㗎喎。 唔使啦。 你鍾意啦。 多謝。Lulu 姐姐话其实一石先至最劲嘅因为舊石呢可以砸死隻雀仔。咁我做一石你仲死呀你仲死呀你仲死呀。 咪越酸啦。其实我諗諗下我都想做一石喎。 乜嘢喎我而家 是 一石 我话我是一石我一石我一石我一石我一石我 一石我一石我一石我 一石 我一石我一石我一石我一 石我一石 我 一石 我一石我一石 我一石我一石 我咁我哋而家就要開始一石二鳥三重四得之少少冒險家呢個遊戲啦。 好啊。 嗱兩位小朋友呢你哋就要咁樣喎。玩完啦！而家宣布今日胜出嘅就系一石， 好嘢，我赢咗啦，都系一石赢硬噶啦！ 小朋友真系易氹啊，嗬！既然个个都要做石，咁呢个游戏环节以后就改名叫做一石、二石、三石、四石之小小大石冒险家啦！嗱、啊，咁所以咧，想传真嚟嘅小朋友又记得咧，将 fax 系要写一石、二石、三石、四石之小小大石冒险家咯、哦，同埋仲有个正佳 A 字啊，系 A 唔系 A， 系 A， 知道吗？好啦，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再见啦。 喂，等住先 ，Lulu 姐姐，我赢咗嗰啲奖品喺边度啊？ 系咯，啲奖金咧。 我冇话过会有奖品喎、 啊。咁我哋头先争啲乜嘢？ 我哋争咩啊？ 我转去亚视啊，支持 Y 文仲好啦。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有天公神会遇埋你。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 真係㗎，你信我啦，你識我咁多年唔係呀嘛，信埋呢次啦好冇？ 喂 好冇？好喂你等再講。 喂 拜拜。 喂喂阿姐唔怕老。 你做咩鬼鬼鼠鼠咁嘅好似。 冇喎、 啊。你唔係又叫人同你一齊去等 UFO 係嘛？ 唔係呀，今次爭咗收到風佢哋嚟啦。 喂呀、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過分啫？ 咩啫？ 嗱，你叫我同你一齐铲光啲滴水，我都忍得到。但系今次你真系太过分啦！你仲要搞几耐啫？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我有证明噶，你睇下。嗱 ，UFO 嘅相啊， 都睇下。 嗱，啊，做乜打人啊？ 呢幅嘢系你自己用粉笔画嘅啫嘛，冇扮嘢啊，咁都叫相。 喂，咁我冇带相机，咁我梗系用嗰啲粉笔啊，画住自己头先咧见到嘅嘢嘛。嗱，你睇下，做外星人喎、啊、嗱， 呢个李灿森嚟噶， 唔系李灿森嚟噶，佢系似 李灿森嚟噶， 唔系李灿森嚟噶，佢系似李灿森嘅外星人嚟噶。你睇佢成身纹身咧，其实唔系纹身嚟噶。 是咩嚟 㗎？係 UFO 降落地球嘅地图嚟㗎。 你真係黐咗線㗎喇。 王菲都有一个㗎，謝霆鋒都有一个㗎，謝霆鋒喺條腰嗰度㗎。 真係黐線。 仲有啊，你相信一下一啲你唔相信嘅嘢好唔好啊？ 點啊？ 你有冇睇過一個廣告啊？嗱，一個西裝人拎住一個掛喺頸嘅高科技產品，話咩用一世嘅。有咩唔明問阿爹啊？ 有咩唔明問我爹啊嘛？ 係啊。 我又睇做咩啊？佢又係外星人啊？ 我懷疑佢用緊呢嗰個咩話用一世嘅神秘高科技屬於外星人嘅，你話有乜嘢係會用一世呀？係咪先？仲有你睇下報紙呢度，呢度講乜嘢你睇下，你自己睇下今日報紙講嘅，你自己睇下。 你唔好話有人喺將軍路度見到有個火球係 UFO。 就係新聞就係咁講。 你真係黐咗線呀，新聞嗰啲嘢你好信嘅。 新聞嗰啲唔信咁我哋信乜嘢呀？ 信你自己肉眼見到嘅嘢。 我而家肉眼就見到呢張相係 UFO。 你有冇肉眼見到 UFO 啊？有冇幾多外星人啊？ 我唔想再同你講啦，唔該曬。 咦喎，你睇下，哇 ，UFO 嚟咗啦！好彩佢喺你面前現身，如果唔係你唔會信我嘅。嗱、啊，大一大隻 UFO 都嚟咗啦，尖。 Donnell，我哋嚟接你走啦。 我準備好啦，外星人，你快啲接我上去啦。 你個 friend 少爺啫， 我 信唔信你噶？ 我真係紅到咁啊！你嗌得出我的名字？ 我哋有睇你啲書噶。 係啊，喂，你中意邊本噶？ 快啲上嚟啦，喂！ 行啦，喂，唔好講咁多啦。 世界動亂，水位上升，仲唔係玩完咩？ 嚇、啊！如果我走咗，咁咪少咗個好似我咁嘅人喺香港度？ 唔會㗎，他信個女會代替你㗎。 咁好啦，香港再見啦。 好啦，上去啦。 估唔到真係有外星人㗎，正啊，拜拜。 喂，咪住呀，你要我試一聲佢先可以接到你上去㗎。 好， 諗有未？ 一二三，我信。 喂，你知唔知阿卢阿尖去咗边啊？ 佢哋唔系请咗假做 show 咩？ 哇，以上好靓啊，尖！ 真系黐线嘅， 同太空馆嗰啲有咩分别啫？我想翻去啊，喂，点样翻去噶？喂阿尖啊，啲外星人啲書呢想搵你簽返名喎。我想返去呀、 啊、轉頭返嚟會有 Dan Shoes 特約蛇輪，千祈唔好行開呀、啊、跟住落嚟嘅節目係 Dan Shoes 特約蛇輪。 主持陳奕乾。 近日有雜誌報導，本地有間虛擬電視台自己創作多個電視節目大受歡迎， 引嚟唔少年青人争相模仿。多个原有的香港本地电视台表示，他们是非常讨厌这间电视台，表示极之希望这间自把自为的电视台可以快点执笠，不要再乱搞电视台。政府发言人表示会促请有关部门关注时事事件。医务署表示电视台近排没有播放关于医生或者是护士的电视剧，所以不关我事。路政署表示电视台不是一条路，所以不关我事。警务署表示电视台只是播放关于警讯的节目是关我事的啫，例如不关我事。各个政府部门都说不关自己事，俗称社祸。多份报章亦都就此事发表评论员文章。 火龙果斜都爆日报社论指出， 有人自己搞下电视台咪好咯，香港系有好多免费又或者收费嘅电视台，不过播啲嘢都差唔多嘅。我有几想知道娱乐圈啲新闻啊，大佬。 热气日报社论指出， 吓、啊，我仲未睇过艾粒电视台、啊。Baby， 爱国日报社论指出， 我们要爱国，再见。我陈奕乾的意见是，既然不是个个人都有几百亿拿出来搞电视台，又或者就算有几百亿都没可能咁好彩攞到个电视台牌照。咁而家有一啲有心人士搞个电视台出嚟，其实都好应该支持一番嘅。对于我呢一种敢言敢怨嘅评论员嚟讲，可以多一个俾自己宣泄嘅频道，宣泄对社会嘅不满。对比起那些只是懂得畏首畏尾的政府官员来说，我们懂得说懂得做，不是只是懂得射波。所以我个人来说是绝对支持民间自己发动自己搞电视台的活动的。为什么我勤日前今日好像没什么火气咁呢？梗系啦，呢间电视台出粮俾我噶嘛？呢啲位我点敢 air 啊？呢啲咪就俗称射博咯。拜拜。陈奕乾金句咩事啊？唔知噶咩啊？唔知咩咩啊？我唔知啊！啊，呢间电视台好好啊，待我不薄，我好中意喺呢度打工噶，好靓啊！你家电视台好靓啊！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拜 拜。开电视，睇电视，几百次，开电视。送我